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今日喺过去嘅周末咧，就中国咧突然间宣布咧，就免去啊现时啊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啊嘅职位，而且即刻咧改派啊一个叫周齐，曾经咧任职过河南省委书记啊一个干部咧落嚟咧，系取代郑雁雄。咁啊，周齐一到咧，就即刻咧系展开落区。三日唔够咧，就嗱嗱声咧，系一改啊，系郑雁雄嗰只战狼作风。唔经唔觉咧，上一次中联办主任落区咧，就已经系四年前嘅事，系仲系上一任，再上一任呢个骆惠宁咧，系做中联办主任嘅时候咧，喺2021年啊，中国国庆啊十月嘅时候咧，吓就去走访嗰啲咁嘅劏房啊，同埋嗰啲基层吓，就话咧而家香港民生最大嘅问题就住房问题。唔经唔觉三年过咗去，中间呢个郑雁雄咧，原来一次区都未落过。嗱，而家周齐落到嚟三日啊，坐都未坐定咧，就即刻落区，就讲到明咧吓，仲话吓责重如山，就话希望咧系了解中国香港特区社区工作、市民生活，系嘛？咁啊，呢个周齐啊，系落区咧，仲即刻咧系除咗去深水埗啊。呢个九龙妇女联会妇娼服务中心同埋去葵青啊一啲社区会堂啊进行大陆所声称嘅调研，并且了解关爱队长者嘅健康检查服务呢，仲强调啊佢个新闻稿里面呢係就话习近平对香港同胞民生福祉念之在之，形容区议会地区三会关爱队是完善地区治理后的三驾马车，爱国爱港团体扎根香港社会。咁周齐呢就希望呢个三头马车呢以更加多嘅形式呢去服务街坊，帮助解决忧心事烦心事，提升市民嘅幸福感同埋安全感。咁有人呢就留意到呢个周齐呢是一句都冇提呀国家安全，亦都冇提远对抗，亦都冇勉励啊基层嘅市民咧提高警觉，好好利用国安告密热线，吓擘大对眼睇下周围嘅社区啊，系有冇一啲咧危害国家安全嘅潜藏嘅特务同埋可疑人物？如果有，即刻咧揸紧时间嗱嗱声报警告密。嗱，完全冇讲呢啲，咁于是咧又引起中国香港特区啊一啲人啊。非常之純真天真的猜測，就話啊，而家改風向啦，啊，而家真係啊轉章啦，啊，而家上邊啊，甚至話權力鬥爭咧已經開始水落石出啦，換人啦，好嘢！咁啊，鮑生，你贊唔贊成咧？ 嚇，係我梗係會覺得呢啲又係一廂情願啦。啊，換咗個周齊唔代表香港咧就會有咩運行，亦都唔會有咩具體嘅改變。啊！依啲中國大陸或者共產黨裏邊嘅人士任命改變或者鬥爭咧，其實都司空見慣嘅啦。啊，當初啊一個換一個，咁香港有冇好過啊？有冇有轉變咧？啊，國安法會唔會消失咧？二十三條會唔會唔要啊？唔冇可能噶嘛。不過無論點啦，即係我覺得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如果我係特區政府嘅官員，包括李家超咧，咁我哋就應該滴汗啦。即係如果代入嘅話。因为咧，你见到咧，而家周齐咧，好似特首咁样，即系特首咧先主动落区啊，关心民生啊，又或者会讲到香港将来点样去治理啊，啊，点样服务街坊啊，呢啲等等，嗱，呢啲全部咧系唔系呢个以往中联办主任做嘅工作，又或者其实佢做咗都唔需要咁高调。嗱，咁样落区法咧，唔系偶然嚟嘅，陶生，我认为咧，即系佢系一个姿态，這个姿态咧，唔系做俾市民睇，系做俾香港特区嘅官员上上下下睇，即系话俾你哋听咧，你哋做唔到嘢，或者咧调转，我落嚟教你哋点做。里面当然冇提到有关于郑雁雄之前提到，即系国家好危险啊，外部敌人好多啊，大家咧要小心啊，不 不停咁念呢个国家安全大法啦，咁样咁呢点的而且确系有个转变嘅。嗱，呢个转变唔代表香港放弃咗呢种专制高压嘅管治，只不过系佢想用一种润物无声，即系话咧做但系唔讲嘅角度，希望瞒骗啊，我唔应该用个字眼，希望咧可以咧即系化妆，令到咧。國際又好 ，Donald Trump 又好，覺得香港咧而家唔會係好似以前咁，或者咧希望可以網開一面啊，或者嚟緊嘅關税啊，或者係禁運啊、制裁啊等等咧，可以放輕少少手腳啊，又或者所謂成日中國共產黨所做講嘅創造一個空間或者創造一個機會咧，俾大家咧去協商等等。咁呢啲當然咧，其實我哋都見慣咁多年以嚟啊，任何呢啲。叫做放軟咗，或者叫做緩和嘅一啲態度同埋施政嘅方針咧，最後都係換湯不換藥，只會咧最後咧又會咧回復翻常態。咁所以今次咧，我覺得如果有啲人覺得香港係會轉變，或者係而家中國大陸裏邊咧會出現咗一個權力嘅變化咧，我覺得唔係冇可能，但係未免言之尚早咯。你點睇啊？ 所以對啲香港嘅特區一啲天真分子。无论他是亲中啊，又或者是暗藏的民主派呢，就不要那小路条件反射住。不过有一样确实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透过踢走这个郑雁雄啊，是换这个周齐呢，是向美国政府 Donald Trump 总统是摆出一个姿势先。这个呢亦都是你放在美中之间你现时的高度对抗啊，亦都是这个何立峰啊，最近去瑞士日内瓦谈判啊，又话接受晒所有嘅条件啊，跟住 Donald Trump 前三日咧就拍台话，其实中国又冇遵守协议啊，啱啱你应承嗰啲咧，而家又违反啊，跟住就会做嘢啊。嗱，而家喺咁嘅山雨欲来啊，嗰个压力嘅气压加剧之下咧，中国香港特区喺呢度换呢个时候换咗个所谓中联办主任咧，确实系一个姿态话俾美国听，你稍安毋躁。我哋咧而家準備咧係有路線方面嘅更改。嗱，呢個我哋上個星期啊，係亦都透過呢個講述一啲大陸嘅權力鬥爭嘅蛛絲馬跡咧，係預測啊，或者係分析啊，唔好講係預測啦。中國咧有可能醖釀緊一場咧係變局。嗱，果然咧係一個禮拜唔夠喺香港特區嗰度咧係換咗馬先。嗱，周齊呢個人咧個面口咧。亦都系嗰种戴眼镜啊！你睇嗰个面谱啊，嗰个系统，我哋上一集上个礼拜介绍过，都系属于啲丁薛祥、胡春华啊，甚至系陈吉宁啊呢种嘅角色，就系冇乜嘢个人嘅性格，国字口面，戴副眼镜，你睇得出咧，又唔系话特别战狼、特别凶狠啊，戴副眼镜咧系有一啲技术官僚啊嘅味道，系嘛？嗱，呢个就同上一任啊光头呢、這个郑雁雄啊。摆出嚟嗰只款咧，系富有侵略性啊，同埋有森林啊个特征咧，佢就完全唔同。咁咧，上次点解会用个郑雁雄咧？系人都知佢系2011年咧，系积极参与中国广东省汕尾海丰嗰度啊乌坎村啊嗰一场嘅动乱。嗰次咧就系因为又系啦，将啲土地嘅问题啦，系私卖俾咧嗰啲村委会，唔知嗰啲皇亲国戚啦，就令到当地嘅居民咧系不满啦，系于是咧抗议啦，抗议咧仲搞到咧系要选举啊，嗰啲村委会呢个乌坎村咧，当时生事嘅时候，广东省委书记系汪洋，记住啦，呢个蛛丝马迹系汪洋嘅时候。就產生兩次嘅烏坎村嘅抗爭，一次咧係2011年，另一次咧就係2016年。2016年嗰陣時係咪仲係汪洋咧？好似我唔記得，好似已經係胡春華啦，係咪？咁但係汪洋嗰陣時咧係主管廣東省咧，佢就主張騰龍換鳥，同埋後來佢都有好多嗰啲咧係相當出格嘅説話，包括佢2015年啊。是曾经咧系访问过呢个美国，系讲过一句话，美中关系应该好似夫妻。跟住咧佢话唔好成日都要人民老百姓感谢党，应该党咧即系共产党咧应该感谢人民，因为党同国家咧都应该系为人民服务、改善人民生活水准嘅，诸如此类。 咁所以汪洋咧被视为一个稍为温和啲哦，起码喺个形象上系温和啲嘅人物。咁你当日镇压呢个乌坎村啊，就正值啊系呢个全嘅政权交接嘅时候，系胡温咧系即将系交俾正在埋位嘅习近平。咁嗰阵时咧，嗰、那个大陆个政治气氛咧，比起而家咧系宽松咧，相当之多嘅。咁就正正系呢个郑雁雄咧，系主张强力咧镇压，所以点解后来习近平要将郑雁雄调嚟做中联办主任呢？就系、是、将你香港当做一条乌坎村咁样嚟到管理，嚟到统治吓、啊。你冇口口声声话你指咩国际经贸城市啊，吓、啊、实行英国普通法啊，啊治港精英讲英文啊，个个着西装啊。啊，系嘛？会尊贵会员啊 ，Hong Kong Club 啊，打高尔夫啊，香咩港啊？你而家就系一条啊乌坎村嘅吓山寨版，所以揾一个咧管治乌坎村啊动乱富有经验嘅鹰派人物系嚟做中联办主任，果然佢系不负啊，系上边嘅众望。呢三年咧系由佢具有几句名言啊，吓叫做由乱及治，由治及兴。咁喺乌坎村嗰阵时咧，佢都面见记者咧，系爆发过一句，系嘛？你个信啊，境外嘅记者咧，吓就系知哪都会上市啊！嗱，佢将呢一只啊充满乡土气息啊嘅创作啊嘅幽默咧，照搬嚟中国香港，就不久之前咧，吓佢讲话嘅时候，当众吟诗嚟到咧表现佢嘅才华。嗱，我哋再睇下听，重温一下。郑前主任的风采先好不好？ 世界粒粒念，中国认真念。东升好明显，风水轮流转。唔使啰啰念，香港最安全。 嗱，呢个郑雁雄咧，啊，虽然佢当时系着一套西装，之但系咧个风采咧，好似有。嗰陣時，1971年邵氏啊，係由許冠文啊主演嗰套《大軍閥》啊，係咁嘅氣場係嘛？佢話世界咧就立立念，中國咧係認真點，東升咧就好明顯啊，風水咧都係輪流轉啊，你哋唔使攞攞呢，就香港咧係最安全啊！嗱呢啲咧嚇，真係你冇你啲佢咁講唔出奇。佢每吟一句诗咧，下边嗰班香港中环精英权贵啊，响起一阵笑声同埋掌声咧，系先至令人叹为观止。你知唔知啊？ 嗯， 系嘛？因为你谂下，1986年、1975年咧，英女王啊系莅临香港吓，英女王啊，以前戴安娜啊，吓亚历山郡主啊，发表讲话咧，嗰阵时以非常之优雅嘅英文，嗰阵时喺下边听嗰班咧。你都可以讲话殖民地奴才系嘛？啊咩中士员啊，啊又或者嗰阵时好多嗰啲高等华人啊，周寿臣、周石年啊，诸如此类系嘛？咁啊，佢哋嗰阵时听嘅嗰只咧系英国皇室嘅英文。咁而家讲人治港、高度自治，恭喜你！你而家听一只咧咁有乡土味啊吓嘅呢个吓诶呢个粤语话呢个所谓嘅粤语。个个咧系拍手捧场，咁由此可见，你香港咧就真系似一条乌坎村喎。嗱，呢个咧郑雁雄同你定性，佢好开心，因为佢离任之前，佢终于咧完成中国交俾佢嘅任务，就系终于咧系将香港咧系搞到喺佢嘅指引之下，系终于咧系睇见咧系有中国香港嘅样子啦。嗱，而家咧有中国香港嘅样子喎。系嘛？只不过咧，吓嗰啲街头啊，嗰啲铺头咧，系全部吉铺啊，一间咧系接一间咁执笠喎，吓然后咧就的士司机咧又酝酿啊，系抗争喎，吓咁样叫由乱入治咧，系由治入兴咧，系咁样样你抌低一个咁嘅唔可以讲话烂摊啊，咁有特色嘅状态嘅香港咧，系俾呢个周齐啊，系嚟到继续指导啊。中国香港特区呢个班子咧，系继续啊，系去呢个梗诶呢个治理咧。我睇个挑战性啊，都几大噶喎，系咪啊，鲍生？ 当然啦，咁啊，所以咧，即系中国嘅政治就系咁噶啦。当你 那班人，即是我意思是特区政府的高官员，正正为了郑雁雄刚才讲咩香港立立乱嗰阵时候，拍晒手掌的时候转个头啊，已经换了老细，即系呢种咧就系中国人咧嘅宿命。咁睇翻周齐咧嗰个履历咧，当然而家啲人就话佢系河南政法王啦，就话佢喺河南咧嘅时候咧就系、是、有一啲建树。咁但系其实唔好忽略咧，佢喺之前咧喺湖北咧亦都咧。有啲經濟嘅政策咧去推行啊，咁譬如呢篇講話咩為湖北咧就要啊兩翼驅動嗰、那個重要引擎啊，善於擔當啊咩奮力打造啊依啲咁嘅字眼啦，咁、啊、所以亦都咧可以理解佢同阿鄭雁雄有根本上嘅分別。嗱、啊，除咗佢本身出身係一啲機械工程嘅專業，即係技術官僚之外咧，佢另外就係、是。真係喺民生方面或者係基本一啲，即係譬如話經濟發展方面咧嘅有啲政績，就唔知鄭雁雄咧就是、鎮壓烏坎村依種咁嘅履歷，咁所以佢哋嘅本質上嘅分別，可能喺個包裝或者嗰、那個令到人嘅感覺上邊咧，佢係比較溫和。咁有啲報章就話咧，香港會更民主啊！咁呢啲當然就係一廂情願啦。但係我相信香港特區嘅官員咧，係一班咧啊，即係好聽話嘅啊嘅人。咁所以咧，佢哋咧對於鄭雁雄而家走咗，而家換咗個周齊咧，我估計啊，佢哋嘅面口都會唔同咗嘅。好得意嘅，佢哋就一班咧，好似鏡裏邊嘅人一樣。佢哋嘅主子或者佢哋嘅主人咧，爭靈嘅時候。或者佢哋咧拍台拍凳嘅时候，佢哋就喺下面一齐，呜呜呜咁一齐噶啦啊！但系而家换咗个周齐，你见到个样咧，其实都有啲啊，即系嗰啲佛面啊、慈祥嘅样子，即系譬如啲眉角啊，好似向下垂咁样，令到人块面又饱满啲啦，有头发啦，咁啊比较令到人觉得咧系慈祥温和。咁而我相信嚟紧咧，香港嘅特区官员咧又唔知点解会变样噶啦，就会变成咧阿周齐咁嘅样。就出到嚟咧，就冇咁凶狠啊，又或者讲说话咧，就冇咁即系恶狠狠啊咁样。陶生，我净系即系只能够喺呢个角度去理解佢。 即系你讲嚟讲去，即系引述嗰句俗语叫狗似主人样啫。 我冇啦，我陶生嗱，你唔好啊，我上一集话咧，门口狗已经俾你话啦，你唔好形容，你唔好用呢啲畜生嚟形容咧人啊。所以 我 no comment 啊，我 no comment 呢句嘢，只不过咧。就中國香港特區有一啲咧嚇，所謂温和嘅親中派咧，確實係如獲至寶嘅，即刻趌出嚟。例如話，港澳辦轄下全國港澳研究委員會顧問啊，劉少佳就即刻話：目前國安機制已經基本完成。佢話中央對港工作重點更加偏向民生，希望特區政府有更大作為，更大膽推動制度政策改革。處理房屋問題、增加青年上流社會、放大中產發展空間等，而非簡單地搞福利。嗱，劉兆佳咧亦都即刻咧係接 Q 啊，佢所講嘅就冇一句啊，係就話咧係要加強國安同埋咧呢個咧加強鎮壓院對抗。咁如果係咁，你啱啱修訂咗嗰個23条附例啊，起多兩棟嘅國安。啊！嗰、那個辦公大樓嗰度又話跟住唔生人勿近啊，係禁地啊，嚇咁嗰度又撥款唔知幾多十億啊，咁嗰度又點咧？係嘛？係咪繼續進行咧？係嘛？劉兆佳話中央對香港重點更加偏向民生喎、啊，咁即係話唔偏向國家安全喎、啊，咁你點知咧？系咪你所讲嘅中央啊？报梦俾你啊？定系你有条折线直线啊？ 陶生 啊，上去老闸嗰度咧？啊！定系你而家就变咗中央嘅代言人咧？系你啊？定系政协副主席啊？梁振英咧？系咪啊？嗱，呢个我就唔系好明白，因为咧冇几耐之前啊，明明喺4月15号，特区政府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嗱，记住唔系全港中小学，系全民，系咪？咁咧举办咗一场讲座，嗰个讲座咧就系要全香港每一个市民警惕。对抗的迷惑性和对安全发展的破坏力是做主题，而且规格极高，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是吧？全国会呢由头到尾没有讲到任何民生，没有讲到说劏房，即是说远对抗破坏国家安全，阻碍香港繁荣稳定。你现在记住这两句啊， 阻碍香港繁荣安定嘅咧系软对抗啊，所以你要发展民生，吓照呢个4月15号陈国基等人嘅讲话，嗰、那个逻辑就系一定要加强镇压同埋消灭软对抗嘅大前提之下，先至有得改善民生。我再讲一次，佢软对抗咧系阻碍香港繁荣稳定。香港咧就应该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增强市民国家认知，系嘛？咁咧，在座多位嘉宾，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一个叫黄大伟就话：软对抗咧嘅典例有好多，系嘛？就咧就反对派嘅境外势力系无端端将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就贴上独裁啊渔业嘅标签，最后成功颠覆啊！政权导致叙利亚粮食咧系严重短缺，基本设施障碍咧，嗰、那个基本嘅设施严重不足，嗱，即系话日后如果你冇得食嘅话咧，就即系境外呢啲咧嘅嗰个社交媒体所造成，系嘛？ 系 咁咧，所以啊就由头到尾啊，系嘛？当时啊，刘少佳亦都有出席，佢就话啊，现时社交媒体好发达，信息传播广泛。增加了很多别有用心人打擦边球的机会，是吧？那么那阵时啊，在4月15号仅仅是一个几月之前，刘少佳就没有讲过中央现在转了章呢，是行这个发展民生为主。 没错没错。陶先生，我留意刘少佳教授呢，他的回应呢，有关于记者的提问，他说呢，新任命有利推进中央对香港提出的任务和要求。话突然间咧，就觉得咧周齐嘅任命咧系有利推进，咁即系话郑雁雄在任嘅时候系不利于推进咯，因为如果唔系唔使换人啦。咁而且刘少佳仲话咧呢个佢相信酝酿咗多时，喂二总，我觉得刘少佳教授可能要改姓，佢应该姓马啊，因为叫马少佳，因为佢马后炮得实在太犀利啦。因为喺短短好似你话一个月之前咧，佢仲系喺个。维护国家安全嗰、那个讲座上面咧，讲到维护国家安全无疑是香港要务啊，而且讲到咧，即系嗰啲附属法例对一般市民无影响啊，面对国家国际嘅呢个新形势啊，诸如此类。咁如果佢咁样嘅情况，阿周齐新任嘅中联办主任一句说话都冇提过呢个国家安全，阿刘少佳教授嚟紧，正如我之前所讲，啊香港特区政府嘅官员同埋呢啲咁嘅亲中爱国嘅学者一样，咁佢就唔会再提国家安全噶咯，阿刘少佳，好似突然间一个月之前嗰啲全部佢自己抹去唔记得噶咯，自己 delete 自己噶咯，陶生。 同一个人一个月前你话咧系国家安全为要务，而家就话发展民生为要务，啊发展民生为要务，你而家就完全不提国家安全，但系一个月之前你就话软对抗咧系妨碍香港咧系繁荣发展。啊，唔该，你将呢个基本逻辑啊，用大陆嘅话嘅词汇话理顺少少，因为下边啲人啊，包括嗰啲教师啊，系嘛，同埋其他嗰啲基层咧，系无所适从啊。因为你而家即系话，而家你叫嗰啲中学生继续攞个手提电话喺个台底度偷录啊，啊呢个上堂嘅历史啊，数学教师嘅说话，仲偷唔偷录落去？定系啊，你叫蔡若莲局长指示下边各大学校嗰啲校长？系嘛？叫嗰啲学生咧，唔该你哋咧，唔好俾啲咧先生咁多嘅防范。佢哋教学嘅时候塞入软对抗啊、国安毒素啊嘅种种嘅监察。唔该你哋啲学生仔，唔好用咁凶狠嘅眼神咧，系望住你哋啲阿 Sir 同 Miss 吓，同埋唔该你哋咧，系将手提电话咧系入课室之前咧放晒出边，令到你个教师咧讲说话嘅时候。上堂的时候是没有压力，因为怕你录音。录音之后呢走去告用那条告密热线。因为你们上完4月15号那个叫全民国安教育日之后，你们认为国安和对抗这个打击软实力是要务。现在不是刘少佳又引述这个周齐说发展民生才是要务，竟然一字不提国安。咁你嗰啲学生仔仲笃唔笃先生嘅背脊呢？ 系咪、 可能刘少佳教授年事已高啦，即系你都知啦，好多老人家，包括即系我阿爸咧，有啲时候咧，有啲嘢咧，佢讲完都唔记得噶啦。咁呢啲咧，我相信好多老人家都会有咁嘅现象。咁可能佢系唔记得啫，佢又不至于推翻晒自己曾经好坚定、好赞成嘅嘢。咁而家突然间咧，就好似粉笔字咁抹咗去，若无其事咁去讲其他嘅嘢。咁不過我覺得而家即係香港特區官員都係咁嘅啦。我預言啦，我希望唔好講中啦，因為國家安全的而且確係香港嘅要務，咩都唔好搞，最緊要咧國家安全、告密同埋咧將學校裏面嗰啲國安教育咧就推行到底。 進行到底啊！ 嗱，你唔好忘記，仲有駱惠寧啊，曾經都講過嘅呢啲喺國家安全上面當初呢個唔可以咧完全咧置諸腦後，我覺得咧。而家即係好似周齊主任講完呢個經濟為主之後咧，我預言啦，李家超上上下下全部一齊呢個轉彎就講經濟， 因為你唔補充翻呢一樣咧，係呢個對香港咧係非常之大嘅危害，因為短短三日，海外已經有一啲俾你特區政府通緝啊嘅高齡嘅 KOL 咧喺樹一叻唔切話，而家換咗人，周齊落嚟。香港会废除国安法噶啦，嗱呢啲咁嘅 KOL 喺海外咧都几有感染力噶，你知唔知啊？咁系你而家俾佢咁样出边话周齐嚟等于废除国安法，咁你影响翻香港嘅民心，个个以为真系废除国安法，咁嗰啲软对抗啊，咪即刻啊雨后春笋，好似蚯蚓咁样共晒出嚟咯，所以为咗要消除呢啲海外被通缉嘅资深嘅 KOL 啊。喺处挑拨离间、胡乱解释，咁你呢个刘少佳，你就不能够咧喺里边咁样系和应，话而家咧嗰个要务咧系民生发展，唔可以咁讲，你一定要话两手都要狠抓，既要继续将国安防范软对抗嘅打击工作进行到底，又要发展民生。啊！而家你唔见听唔到，既要同又要啊，咪俾啲海外 KOL 有位入咯，系嘛？喺度蛊惑人心啊嘛！呢、這个仲有第二样，就系你见到周齐落嚟咧，呢班成班中国香港特区啲精英即刻控埋去，话咧欢迎希望咧日后咧接受佢领导啊，咁旧嗰个仲未走噶嘛，系咪啊？特区政府系咪应该为郑雁雄啊同埋全体立法会啊？行会啊等等咧，要轮流举行宴请欢送咧，呢个系中国人嘅美德嚟噶嘛，系咪啊？系嘛？咁你亦都可以为啊呢个饮食业啊带多啲生意嚟啊，唔好执笠执得咁多啊，系嘛？咁而家好似咧见唔到有啲饮食欢迎郑雁雄前主任都未系前啦，佢仲未离开噶嘅一啲咧book台啊同埋宴会嘅消息，系嘛？咁毕竟咧，郑主任咧系对香港嘅国家安全啊系有好大嘅贡献嘅，系嘛？咁咧就佢亦都咧系非常之关心啊中国香港特区嗰个政府啊嗰个领导，系嘛？佢亦都以一种咧好幽默嘅作风完全唔同咁样演绎咗佢个人啊，系嘛？执行啊习近平主席呢个镇压乌克兰将嗰个精神啊。是完整地带咗嚟香港演绎，咁你点可以人一走就茶油茶就凉啊？系咁现实咧，特区政府都识讲啦，唔好睇小啲穷游啊！第日佢哋翻嚟可能好有钱嘅，你又知人哋任何离开香港个官啊，你又知佢永远唔会翻嚟。有一日或者佢升到做副总理杀翻落嚟咧，所以咧做人咧唔好惯咗香港仔嗰种势利啊！同埋短视系咪要有啲礼数啱唔啱啊？系咪要新旧兼顾？唔好咧新嘅咧就一窝蜂咁样呢种咧作风唔系好要得咯，我觉得唔系好厚道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